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但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陈教授和张天华等人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要把陈宇送回到十年以前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其中一名科学家打开了那个圆筒状的金属壁，陈宇看见里面已经不再是两个棺材，而是一艘巨大的飞船。它呈长椭圆形状，头部略凸起，周身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，闪耀着像金属又不全像金属的光泽。与一般飞船不同的是，这艘飞船并不是要去往浩瀚星河，他只负责在时空的回廊里穿梭。张天华说，这个比原来的好看多了吧。陈教授说，好了，上船吧，棺材里躺的是死人，而这里会诞生新的生命。张天华打开舱门，带陈宇一起入内。陈教授在外面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开始启动程序，金属壁再度升起，将飞船围裹其中。进入舱内之后，陈宇四处看了看，发现船舱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与他所想相差无几。张天华坐在驾驶位置上，陈宇坐在旁边，紧接着震动开始了。起飞了。没错，我现在需要控制让飞船在时空隧道里尽量平稳飞行。张天华说，我刚才吃了晕车药，你呢？ 没吃。 我劝你还是吃一颗，虽然比上次要稳当，但还是会发生一些颤抖和旋转。不用了，我能适应。我可以解开安全带四处走走吗？张天华指指窗外说，当然可以，你看外面，我们已经进入虫洞了。陈宇透过窗口向外望去，外面的景象如同呈现在哈哈镜里一般不停地变换，而且像贴画一样粘在了周围。他们就像在一个万花筒里穿行，周围变幻莫测的景象也让他感到有些头晕目眩。一切形象都变得稍纵即逝，这让他想到了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的哲学。这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罗森桥，我们得在这圆筒里过上265天呢。陈宇叹了口气说，虫洞以外是十年，这就是相对论。我也希望有两个美女陪着，可惜陈教授不允许啊。张天华笑着说，不过陈教授还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打发无聊的东西。哎，你把你左手旁边的那个量子电脑的显示屏打开，里面有各种书籍和电影。陈宇一笑说，还是陈教授想得周到，这样日子就不会那么无聊了。 他打开电脑，开始在书目里翻找，一边找还一边念叨：相对论、大设计、物种起源。你们搞的是物理，对生物也有兴趣啊？当然了，张天华说。你看这里，还有达芬奇手稿，这是我的最爱。陈宇果然在书目里看见了达芬奇手稿，他继续翻找，继续念叨：存在与虚无，纯粹理性批判，中国哲学史，金刚经，神异论。怎么样，都是好书吧？确实是好书，陈宇说，可也都是最费脑子的书了。有没有小说啊？有，继续翻。陈宇又开始翻找，并且自语道：尤里西斯，追忆似水年华。我猜到陈教授肯定会准备这两部小说。为什么呀？这两部书都在探讨时间啊。陈宇说，而且都写出了两种时间，外在时间和心理时间，这和你们的研究多少还是有些关系的。这些书你都看过？看过一部分吧。其实陈教授平时啊，最喜欢看的书是在最下方的文件里，都是小说。他说，这些给他带来的帮助和启发非常大。我看看啊，哎，还确实有啊。陈宇着实有些惊讶，《金庸全集》、《古龙全集》、《蜀山剑侠传》、《哈利波特》，真让我没想到啊。不过整天和这种理性科学打交道的人，的确需要一些浪漫主义的东西来调和一下。没错，这些书当中，陈教授经常提起《哈利波特》与《阿兹卡班的囚徒》。我看过，这本书里面也说到了时空旅行。陈宇接着说，而且书里面也提到有一股斥力，让人们彼此无法见面。没错，虽然小说并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，但写得很有诗意和趣味，这是他说的。张天华说着，又习惯性地耸了耸肩。哎，这是什么书啊？陈宇继续往下翻，这是一个系列啊，《幻世真如传》，这套书我从来没听说过。作者，赫尔墨斯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啊？这书啊，在电子书店和实体书店都买不到，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。张天华说，一共九部呢。穿行于虫洞之内，时间对他们来讲已经不重要了，他们自己身上就有一个生物钟，饿了就吃，累了就睡，而且控制饮食，一切都在规律之中，根本不需要钟表。这让陈宇想起了康德的生活作息，不过飞船里还是放了一个计时器，上面显示的是虫洞里的时间。窗外都是奇幻又空洞的景象，看久了就会觉得无聊。虽然有书、电影、音乐，但是陈宇觉得如果没有张天华，他恐怕会无聊死的。人是一种需要进行感情交流的生物，也是需要群居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的动物。孤独就像是一个漂亮而不食人间烟火的情人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很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时光，但我们永远不会跟他结婚，这就是人生。一辆火车穿行于隧道中，快出隧道时就会提前看见光亮，但他们所在的飞船却不会这样。虫洞不是一般的隧道，他们只能根据计时器来确定是否已经快到达目的地。此时计时器显示他们已经进入虫洞第265天了，离设定还剩下两个小时。张天华问，哎，出去之后我们先找案发现场？不，先去吃一顿，这飞船里的伙食太糟糕了，每一顿都几乎没什么味道。陈宇抱怨，但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却全都有，所以你的身体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啊。但是我嘴巴已经出现问题了，陈宇说，反正出去之后我得先吃一碗咖喱饭，让嘴里有点味道。哎，这些天你看了很多书，怎么样？挺好啊，和我的胃口正好相反，因为这些书，这段时间我的精神层面极其丰富。陈宇说，《幻世真如传》那个系列我也看完了。 张天华听了，饶有兴致地问：“太好了，哎，跟我说说，这书写的是什么呀？”“ 这是一部科幻小说，不过有意思的是，这个作者把一个虚构的大陆安放在现实的地球版图上，内容牵涉到殖民主义、后殖民时期、宗教纷争、哲学、心理学等等等等。”陈宇顿住了，笑了笑说：“我不是搞文学研究的，不过我看了真觉得还不错，你有空可以看看。” 张天华耸耸肩：“哎，我们就要到了啊。” 打通这么长的虫洞，不知道这负能量能不能维持稳定。 放心吧，一切都像一个精密的钟表，每个环节都计算得非常明确，不用担心虫洞会突然消失的。张天华说：“ 这个过程我就不必详细解释了，这是另一组科学团队在控制的事情，专门为我们提供能源，他们也在研究反物质。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宇宙中的物质与反物质相等，全部互相抵消之后，宇宙就消失了。”“ 是吗？”陈宇笑了起来。“ 这倒是个很有趣的假设。”“ 对啊，有趣的假设。我之前听到这个假设之后，当天晚上就做了个梦。”“ 什么？”“ 我梦见数字零的出现，零原本是什么都没有，但在梦里它以一种阿拉伯数字的形状出现了，然后我在零上绑了一枚炸弹，定了时间，时间一到，炸弹爆炸，把数字零就炸成了无数粉末，这些粉末变成了1234567无限延伸，以及负1负2负3负4负5负6负7无限延伸。 这算是宇宙大爆炸的原理，不过毕竟毕达哥拉斯、周文王或者是老子知道你做了这样一个梦，一定会非常欣慰的。”“ 但这种理论不一定就是对的呀，毕竟宇宙中的物质还是有很多种，比如暗物质。”“ 时间到了。” 果然，陈宇话音刚落，窗外原本模糊的景象瞬间变得清晰可辨。他们走出了虫洞，窗外是一片清脆。张天华关闭了重力系统，开启了隐形模式。 这飞船还能隐形？ 当然了，这是变色龙的原理，飞船的表面会和周围的环境形成相一致的颜色，这样就能隐蔽起来，不被别人发现。张天华说：“ 下船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。” 舱门打开，两个人来到了船外，在船内度过了265天，终于又重见天日，也终于不用再呼吸飞船内制造出来的氧气了。陈宇回过头来一看，飞船果然已经变成了和花草树木一样的颜色，走近仔细辨别还能看见一些轮廓，如果远看的话，这里除了花草树木什么都没有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2046年6月1日早晨7点整，阳光明媚，陈宇和张天华回到了这一天，眼前是一片山谷和荒野。 走吧，抓紧时间去吃咖喱饭，我想这是你这会儿最大的愿望了。 张天华说。荒山之中四下无人，但是这个地方离南桐城城郊并不远。他们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终于看见前方有几户农家。 你是在这些农民家里吃一顿呢，还是就冲着咖喱饭去啊？ 这些农家小院应该是没咖喱。张天华说。陈宇坚持道：“吃咖喱饭。”他们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，终于来到了市区中。这会儿已经11点了，他们走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。两个人来到市里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一家餐馆。陈宇点了一大碗咖喱饭，张天华点了一大碗鱼香肉丝盖饭，同时还有3盘炒菜，分别是宫保鸡丁、红烧牛肉和麻婆豆腐，还点了饮料。两个人吃完之后，都不约而同地感到这人间烟火是前所未有的美好，老子所谓的五味令人口爽已完全被他们抛之脑后了。 哎，你还记得当年南桐城江天佐的案子吗？ 当然记得，案发时间是2046年6月1日下午6点50分，也就是今天。当时那个凶手的指纹和 DNA 都有，可警方最终也没有找到他。这次我一定要在案发现场捉住他。 陈宇说。 你在旁边看着就好了。你一个人能制服他吗？张天华有点担心地问。我想没问题，我练过八极拳。午后的天气有些炎热，他们在路边公园里稍作休息。这座公园原本早已经被拆除，如今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，就像梦一样。下午四点钟，他们前往江天佐家。到了江天佐家时才4:40。哎，对了，如果抓住凶手，你是准备交给当地警方还是带回去啊？张天华问。因为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首先我要问你，你会不会等到他杀了人再去抓他？ 不会，陈宇说。 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如果他没有杀人，我也就没有理由去抓他。如果我在事先就制止了他，也就改变了历史，这个杀人案就不存在了。如果这个杀人案不存在了，我也就可能不会主动去世界公司，也就不会和你来到这里。是啊，这是个悖论呢。张天华说。 的确，到时候见机行事吧。江天佐家就在一楼，到时候我们就藏在二楼的楼梯间里。 现在？ 不急，等到6点钟，我们现在可以先在小区里来回转转。这是个高档小区，环境还不错。 张天华耸耸肩，两个人只得先在小区里散散步，同时也时刻盯着进进出出的人。终于来到了6:20，两个人来到了江天所所居住的那栋楼里，他们藏在了二楼楼梯间，等待着凶手出现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到了6:50，两个人更加全神贯注，只待凶手现身。可是过了一分钟，6:51，凶手没有现身。又过了一分钟，6:52，凶手还是没有现身。直到7点，凶手仍然没有出现。 陈宇问，怎么回事？ 不知道啊，就像是那份消失的文件一样。 张天华皱着眉， 我真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回到的过去都和原来的过去不一样啊。 陈宇对此不知所措。 但过去的不同并没有改变之后的轨迹啊。 张天华说， 这样我们再等等，反正我们有时间，也许凶手到了8点才会现身。 话虽如此，但是直到江天佐从家里出来，在小区里散着步，两个人在他后面悄悄地跟了半天，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陈宇仍不肯放弃，到了半夜，他们仍守在江天佐家门前，但一切依旧风平浪静。 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呀， 张天华说。 也许在这里，江天佐一辈子也不会遭遇谋杀。 陈宇无语。 走吧，我们先找个地方过一夜。 如果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凶手出现了怎么办？ 那难道这几天我们就在这儿天天守着？ 最起码我们得在附近，能时刻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。 张天华并没有接他的话，他呆呆地站着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陈宇又说，要不我们在这附近先找个旅馆住下来。 张天华突然说， 陈教授一直有个猜想，看来他又对了。 什么？ 平行宇宙。 张天华说， 你看，这些日子我们其实已经不止一次验证了平行时空的存在，就像那份文件的消失，其实并没有人拿走文件，而是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。那里我根本就没有把文件放在餐厅的洗手间里，还有我家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直没坏，包括现在。你说当年案发时间是今天的下午6:50，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回到了过去，而是当我们将时空弯曲折叠，并且在其中打通虫洞，就等于我们从原本所处的宇宙去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。 陈宇之前也想过这其中一定另有蹊跷，却没想到陈教授他们不仅打通了虫洞，穿越了时空，